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。你就真的像尘埃，消失在风里。给我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觉得也昏暗，